到这里来读神的话语，都是主的恩典，是吧？求主灵今晚与我们同在，是吧？准备我们的心，明天复活节我们一起来朝见你。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好，我们上次到第八章的十七节，今天从十八节开始。不过我们重复念一下这个十六十七节。开始就说我先讲一点东西啊，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的主耶稣已经完成了救赎大功。刚才诗歌也讲过啊，他上十字架的时候最后说成了，成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救赎的一个大功已经完成了。所以基本上我们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主要的工作就是要来完成这个救赎大功。他有两个任务，最大两个任务，第一就是救赎，第二就是后来审判，这两个大功是他主导的。我们是都知道是三位一体神，对不对？那么三位一体，我们的阿巴父，他主导什么呢？他主导创造，他计划了创造，还有这个护持，这三样工作是他主导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三位一体的神一起来做，不过有主导和配合。所以在创造和计划方面，天父主导，圣子圣灵配合。那救赎和审判是主耶稣主导，圣父圣子配合。那最后这个我们成圣和带领我们走天路是圣灵来带。所以呢，现在我们必须要跟圣灵搞好关系。刚讲圣灵讲的最清楚的就是罗马书第八章，还有以弗所书的第一章。所以你要了解圣灵的工作，这两章要花很大的功夫吧。今天我们是要来讲十八章啊，十八章从第一节到十七节主要是讲现在怎么样我们跟圣灵来配合来完成这个成圣的工作。这是在我们一生之久啊，从得救那一天开始一直到我们归天家见主面第一段时间，就是成圣的过程，成圣的过程。那在这个前面我稍微要提一下，就是前面过去呢，主耶稣已经完成那个因信称义这一段工作已经完成了。所以呢，我们只要相信耶稣基督认罪悔改，我们就因信称义了啊，就是成圣的开始，成圣的开始。那当我们一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神就把他的圣灵，就是耶稣的灵放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就圣灵内住来帮助我们成圣的工作啊。所以从十六章第八章十六节，我们要重复一下念一下啊，我们今天念一下，待会我解释一下其中的内容。我们现在就从规则里面这样念过去啊，一人念一节，第八章十六节开始念。 十六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 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的意愿，不是自己的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 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 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 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 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 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 好，我们再念一次，从十六章十六节开始吧，再念一遍。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 基督同做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 因为受造之物浮在空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 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 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 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里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 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 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 好，谢谢。好，我们从十六节啊，他说圣灵与神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平常都说我们觉知的时候什么，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是吧，就必得救嘛。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一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当我们真正重生得救的时候，其实圣灵已经内住在我们心里了，我们就心里清楚明白我们已经重生得救。所以每一个人重生得救以后，你就要不要再注意你是不是得救，不要再纠结这件事情，你有这个得救的确据。所以每一个在座的我们弟兄姐妹，我是100%相信我们已经重生得救了。既然相信重生得救，就要进入下一步，怎么样让圣灵来改变我们，做成得胜的功夫啊，这是一生之久。那因为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啊，尤其是不清楚的人，老是在纠结，有的时候呢心软弱的时候就想到，哎，我到底是没有没有重生得救啊，为什么我们这样的错又一犯再犯啊，怎么回事。其实不要纠结，你重生得救就已经重生得救了，有这个确据，因为圣灵内住了，神不会放弃你的，必定拯救到底啊，这有一个确据啊，确信你已经重生得救。所以一重生得救由开始就要怎么样来成圣了，怎么样来把神的那个让圣灵从你心里活出来啊，成为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一个基督徒啊。所以我们的重点是要放在怎么成圣之下面啊。下面17节，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非常的重要啊，我们不只是神的儿女，并且是我们是同作后嗣。后嗣什么意思呢？神让我们继承他的产业。什么是神给我们的产业呢？就是神造了这个天地万物啊，其实这就是神要给我们的这个产业，就是我们以后我们要与耶稣一起作王，来掌王权，来怎么样，来统管万有啊。所以我们已经是王子公主的身份了，今天已经是王子公主的身份了。那我们必须要真正活出荣耀神的一个生命啊，因为将来我们要掌王权，要统治天下所有的，天上地下所有的人都归我们来管。所以上次我们提到亚当在伊甸园里面，神给他什么呀？修理看管什么地上所有的鸟啊。那个时候亚当的权柄是管理修理地上的，是地上作王啊，天上的人事情他没办法管。所以以后我们要有一个荣耀的身体，与耶稣一起做王掌王权的时候，是不只是管地上，也是管天上，管所有的天使。所以我们的权柄比亚当还要大。那我们在启示里面讲了一件事情哦，千禧年就是恢复到伊甸园的光景。所以那是一个过程，神要我们重生得救，最 起码要恢复亚当那个时候的那个身份地位，所以必须要在千禧年一样恢复亚当的那个式样式，然后最后主再来的时候，他要让我们进入一个新天新地，那个时候与耶稣一起掌王权，那个时候就是同掌管万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会给我们来掌管啊，所以我们以后的地位是超越亚当啊。有没有问题？请问。 我想那个李老师，就是说以后那个耶稣再来说，我们这个地上的人口到天上的人口应该有很多条，大概加基督徒大概我猜有几十亿吧，因为这个人口爆炸嘛。 OK。 我们是管理动植物还是说管理 所有所有的星球，天地万物都归我们管。所以呢，我听了一个牧师讲得很有意思，我们有人是被那个在基督台前的审判的时候，是靠在我们地上所做的事情来审判我们，是你有去管一座城呢、啊、还是五座城、哎、那个时候就是你可能是变成地球酋长，也可能太阳系系主任okay, 不一定，就看你做这样的所以呢就看你的那个在地上多少的有多少冠冕，因为那冠冕非常荣耀的。 我还以为就是说天 上 差不多差是24小时7天24小时365不同调实在很 boring， 因为还得管点事， 导 演 事 都比较有意思。 那个时候忙得很，统管万有，所有星球都要归，说不定你就去管什么火星之类的，不知道啊。那个时候是神靠我们在地上的这些，给我们的冠冕来赏赐我们，也不会没事干，忙得很呢。OK， 那好，下面再讲一个啊，就说我们与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如果翻译有一点问题啊，不是如果，既然，如果他有两个翻译啊，一个是如果，一个是既然。如果他是可能可以，可能或者不可能都可以嘛。如果啊，既然的意思就是说已经就肯定的意思。既然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就是我们现在在地上实在是有很多苦难，对不对？假如说我们真正跟他一起受苦的时候，其实呢这个小小的苦难是一个化妆的祝福，让我们在苦难中学习怎么样来仰望依靠神，那我们的生命会成长很快的一些。所以这个苦难是一个化妆的祝福，为的目的是要来塑造我们啊，让我们能够得荣耀，在地上得荣耀。好，18节，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啊。这就解释我们现在的苦难是非常小的，跟那个未来那个荣耀来比的话是不能比的啊。19节，受造之物且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受造之物包括了基督徒、非基督徒、基督徒和一切受造之物，就是天地万物都是受造之物啊。先我们来谈这个基督徒。基督徒呢，就是在22节。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啊。所以我们叹息啊，我们劳苦叹息在地上的是呀，受些苦难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些圣灵初结的果子啊，就是基督徒啊。我们叹息就是在7章里面讲的啊。我愿意行的善行不出来啊，我不愿意的恶我反而做了，我心里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就是我们的叹息啊。我们想做好做不出来，是因为我们靠自己是做不到啊，必须要靠圣灵才做得出来啊。这就是我们的叹息啊。那么现在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的败坏啊，就是因不是自己愿意，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我们 亚当啊，夏娃犯了罪，那个时候第三创世纪第三章就是什么呀？地要被受诅，所以不但只是亚当夏娃受罚，那蛇被受罚之外，整个地球都被咒诅，啊，长出荆棘和蒺藜。以前的这个老虎、狮子也是吃草的，不吃这个牛啊、羊的啊，就是因为犯了罪以后，然后就自相残杀。所以呢，整个地就是因为坠入了世界，啊，被我们连累，被人类连累，所以呢，劳苦叹息。他们等哪一天呢？等众子得赎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地上的人全得救了。这个时候呢，就进入千禧年。千禧年的时候就恢复伊甸园的光景，那个时候又恢复原来神造那个世界，就非常的和谐啊。那个时候儿童和狮子一起玩，是吧？是吧？那个就是伊甸园的光景，那个时候是非常和谐啊，完全恢复伊甸园的光景啊。但是呢，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因为伊甸园里面进去的人都重生得救，但是新生的那一代他也有自由意志，也会犯罪。所以在千禧年里面，虽然是耶稣基督自己掌权，还是有很多人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所以千禧里面第二代第三代很多人还是不信耶稣，最后怎么办呢？直到千禧年完了以后，有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个时候在千禧年不信耶稣基督的人仍然会被审判，丢到硫磺火湖里面去。明白我讲的有没有问题？ 耶稣再来的时候， 耶稣再来是他再来可以说第二次再来就是千禧年。千禧年的时候已经死掉在乐园的这个死去的基督徒会先提到天上与主相遇啊，然后地上信耶稣的人被提到天上去。 这应该是远远的 啊，不是远远，这是千禧年，那个进入千禧年。千禧年掌权啊，就千禧年就是这基督徒掌权。但千禧年里面第二代第三代一千年嘛，还有很多代啊，那些人可能不信耶稣。 如果耶稣掌王权的话，应该就没有再没有罪了，再没有 那我们现在回来就慢慢来啊。我们先你要提问题，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好好，因为神创造伊甸园的时候，是不是神在掌权呢？那是不是有人有犯罪呢？天使长犯罪，亚当夏娃犯罪，所以神掌权不一定保证所有的人不犯罪，因为有个自由意志啊。这个自由意志呢 是一个很好的礼物，因为神有自由意志，他照他形象造人嘛，所以每一个人天使都有自由意志，就是你可以听耶稣听神的，也可以你自作主张啊。那个善恶树的果子你要吃，神是让你选择啊。 那时候撒旦已经是什么意 思？撒旦是天使长， 就是说千禧年的时候撒旦已经被扔到火湖了吗？ 还没有， 还没有， 还没有，那会是新天新地的时候才丢的火，那是白色大宝的审判。 如果撒旦被扔到火湖，有完全， 那就没有了， 那就所有的罪都没有了， 没有了，那个时候就没有，新天新地的时候就解决了。 明白 了，就啊，千禧 年的时候也是关起来的，撒旦是关在无底坑里。 哎呀，无底坑。 为什么不直接把他那个？ 不是他，等一下，他是有一个道理的。这个道理在哪里呢？就是千禧年的时候是这个撒旦是锁在无底坑里面，但千禧年完了又把它放出来。为什么放出来呢？这个时候就叫考验这个在千禧年里面的人是不是接受耶稣基督，又给他一个选择，你要相信撒旦还是相信耶稣。你自由意志有一个选择嘛？这个自由意志很有意思，什么时候自由意志被解决呢？就是第八章的第一节到十七节，这个就是把自由意志的问题解决了。就是你有自由意志，你可以选择，选择要靠自己肉体还是靠圣灵啊？你靠肉体你就犯罪，你靠圣灵就解决。所以自由意志解决的方法是在第八章第一节到十七节，它解决了。所以自由意志就是你要依靠谁，因为圣灵住在你心里，它帮助你，给你一个能力，帮助你用你的自由意志要选择依靠圣灵，不要靠自己。 那 就是说先前刚开始的时候所有基督徒都已经选择好了，就应该按照八章。 哎呀，这进去的人没问题，但是剩下的第二代啊， 第二代， 第三代啊，前几年一千年啊。 哦 ，OK， 要考虑这些问题。啊，我们今天已经讲多了啊，因为你问我才讲，不然我不行那个事情。因为我们都是很多问题，我也问过这些问题，没有问题，有我们就讨论一下啊。好，我们现在回来重点，讲重点，这个回到这个。受造之物啊，受造之物，我们现在讲了基督徒没有问题，非基督徒他没有圣灵内住，所以非基督徒根本他是劳苦叹息，但是没有出路的，他最后还是怎么样？还是最后被败坏瑕疵啊，就不能够脱离这个败坏的瑕疵。就是二十一节，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瑕疵，得享神儿子自由的荣耀，除非他信耶稣，否则的话他没有出路。好，整个这个叹息最后就是虚空。虚空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的生命没有价值，没有意义。因为在这个传道书里面讲，就虚空的虚空，什么意思呢？你就是这些世界的万物，包括这些人类啊。假如说你没有方向的话，你就生活就非常混乱，你一生就是老忙忙碌碌，找不到出路，那就是虚空的虚空。好，24节，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得救在乎盼望，我们的信仰三个字啊，信望爱啊。信是一个钥匙，要开启个门，得到什么？得到主耶稣，就得到爱，是因为神就是爱嘛。盼望是就让我们希望有一天我们怎么样全然得救，不但是我们灵得救，魂成圣，然后身体得赎，有个荣耀的身体，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盼望。25节，但我们若盼望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我们现在未来的事情我们看不到，是不是？我们就要相信，用信心的眼睛相信，我们有一天我们会得到这一切。所以相信就是什么？所望之实底啊，未见之实的确据嘛。在希伯来书提到这个。好，有没有问题？我们到25节。 24节，你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是什么意思？这个 就翻译不是很好。假如说你没有了盼望的话，你生活就没有意义。人一定要活在希望里，没有希望这个人活得很辛苦。我们永远要有个希望，对不对？ 我想在你们讲，就是如果你要看见的东西，就不是你所盼望的。盼望的时候，你还没有看见，才有盼望。你在讲什么？ 他是 因为讲的是说。Hope that is seen， 就是如果那个盼望你已经看见了，那就不是盼望了。 对， 对吧？ 就应该说你现在能够看见的，都好像满足不了你。 感谢主，谢谢谢谢大家。 那乐山老师，就是耶稣什么时候再来呀？ 耶稣再来有几个条件，一个是得救的人数满了，得救的人数满了。第二个条件是。主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在这两个条件之下，主就再来了。 殉道的人要满吗？殉道的不要人满吗？殉道的人数也要满吗？ 殉道的人数， 启示录里面有讲 的。启示录里有讲的，他就说他有一个神，他有个数目，这信主的数目，信主有多少人，他有数目，那个数目满了，神就再来。还有一个就是福音要传遍天下。所有的福音没有未得之地，福音要到那里。那现在就期望很大，因为现在我们有什么？有那个手机啊，有电，有呀，有微信啊，有这个手机，有这个电视电这个 Internet， 很多东西给传福音就比较容易一点。但是还是有些地方偏远地方没有福音工作的，比如那边没有通讯的啊。或者是没有宣教士能够到的地方，也有的，有很多的地方是宣教士都没有到的地方。 所以那就是需要我们被神呼召，有人被差遣到那些偏远的地方去传福音，反正是要传遍天下。 传遍，但是信不信 呢？信不信是另外一回事。传是要传，信不信是圣灵负责，不是我们负责。 现在通信这么发达，我觉得应该传遍很 close 吧？ 很 close， getting close， 就是说神再来不远，因为它有几个条，还有个天灾人祸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你说现在地震是不是越来越多？天灾人祸越来越多，这都是这个征兆嘛，这个征兆。有两，有些人看希望赶快来，有些人说要等一等。我亲戚朋友还没服信了，等他信了再说，是吧？有两种想法嘛，是吧？ 而且还有一个是要以色列要回转， 以色列全家。 哦，全家对，以色列全家呢是在启示录讲的非常的清楚，他有，就是说现在呢犹太人非常信硬，他们还是读旧约，相信犹太教，不相信耶稣。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他们仍然在等候，啊，直到有一天天灾人祸越来越多，七年大灾难的时候，他们就相信。为什么要七年大灾难？那个七年大灾难其实就像那个法老那个十灾那样子，哎，又那么糟，到最后法老不是最后让以色列走了？那个同样的道理，那个时候以色列全家信主，那就剩下来的人。这七年大灾难呢，是全世界一半人都要死掉，死掉是一半，一半的人数加起来，剩下来那一半人全部信耶稣，那个时候就犹太人全家得救，就在那个时候。 不要等到那个时 候。对， 就是，耶稣再来的话，必须要死一半人，是吧？ 就要死，至少死一半人。 我希望犹太人不希望这个大灾害，这个想法对吧？ 那个大灾，七年大灾难，那个实在是很厉害。所以那个时候，比如说那个时候我们有100亿人，有50亿人都要死掉，剩下的人全部都信耶稣。 还是不太好。 对，就是死。 基督徒也会死，但是 基督徒是殉道，就进乐园，那没问题。 对， 但 是 会 复活。会复活啊！殉道就是在乐园里等候嘛，等候主人，那没问题。好，我们启示录以后再慢慢讲。因为东西很多，你们都没好好读啊。其实有很多东西就是回答我们现在的那些问题。好，我们现在到了26节，对不对？我们把26节念到30节，还是 Grace 念26节？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 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好，我们再念一遍，从26节念起，再念。26节。 26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 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好，谢谢。26节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这个地方讲得非常的好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已经有圣灵内住了，对不对？圣灵呢，是帮助我们知道如何按神的意思来祷告啊。神是怎么说呢？他说你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开门，对不对？那为什么他这样讲呢？ 就是你假如祷告合乎圣经圣合乎神的旨意的话，就一定完成就。但是我们不晓得啊，我们不晓得如何，圣灵就会帮助我们祷告合乎神的意思。这个时候我们祷告是一定成就，因为根本就是神之心意嘛。我们祷告刚好合神的心意，你说是会不会成就？那就是祈求得着，寻找寻见，叩门就给开门，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必须跟圣灵关系搞好，搞好以后，我们祷告的是双向的祷告，不是我们一天到晚求啊，而是说我们讲几句，停停，神讲几句，我们再讲几句，跟他对话。这个时候，神就会把神的意思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就照他告诉我们的来祷告。你说那个祷告是不是一定成就啊？就是这个意思了，就是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那就是告诉我们应该如何祷告啊，是这个意思，明白啊？这就是圣灵是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帮助我们怎么样来成圣啊？ 只要圣灵祷告替我们祷告，就肯定被成就，是吧？ 是， 没有被成就，是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够 好。我们的祷告根本就不合神的 心 意，刚好和神的心相反，你说他会成就吗？对不对？所以很多祷告神不是没有听见，他听见了不成就，是因为为我们的好处，成就了反而对我们不利。 那我们如果祷告不合神的心意，为什么圣灵不带我们？ 圣灵带我们，你听不见他， 听不见他 听给你讲，你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你怎么祷告啊？就照你的意思祷告，对不对？所以有人把这个翻译是说，圣灵亲自替我们祷告，不用不说出来的叹息，他没有说出来，但是我明白他的意思，照他意思来祷告。啊，所以说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圣灵会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软弱中站起来。怎么？那么就是说当我们身体不舒服的时候，灵命越软弱的时候，越要来亲近主，越要祷告。假如你那个时候很不想祷告，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挣扎，想尽办法能够来亲近神，这个时候让你重新得力的最好的方法，明白我讲的啊？当你生病难过的时候，痛苦的时候，就是你最需要圣灵帮助的时候。 而且有时候成就不是马上的，有时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并不是你没有按照圣灵的旨意，或者需要。 那目的就在后面要解释。圣灵是他用各种方法来帮助我们成长，他让我们等，让我们学习耐心。啊，这待会儿就要讲了啊。二十七节，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看到没有？这里就是说，圣灵根本就明白神的意思，明白耶稣的意思，啊，所以他照着圣灵的意思祈求。假如我们明白圣灵的意思，明白神的意思，用他的意思来祷告的话，那个祷告就一定成就，一定成就。好，下面最重要的地方了啊！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兄弟中做长子。这是对我来讲最重要的一节圣经啊！就是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不是万事自己效力，是什么？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啊！神就安排所有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是为一件事情，就为你的好处。啊，不管你遇见的是好事坏事，其实神那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只有一个目的，就让你生命能够成长，得益处。这个益处是怎么样呢？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就是我们这些人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定下所知道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的长子啊！我把这个好好解释一下，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在 预定预知拣选这件事情搅扰我们啊。那么为什么有这个拣选预定预知呢？有很多人就问我，因为我没有被他拣选，所以我没有信耶稣，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为什么神要定这个预定预知拣选这事情？因为这些都是属于神的奥秘，很难让我们知道，因为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对不对？他是无所不知，并且时间是神创造的，神创造时间，所以他知道过去、知道现在、知道未来。明白我想讲的？对他来讲没有受时间的限制，这世界对他来讲是整个他都知道的，这已经超出我们常人的思想。我们总是有个时间，过去、现在、未来嘛，但是对神来讲没有过去、现在、未来，永远是他知道一切嘛，这叫无所不知，对不对？既然无所不知的话，他的预定是不是就预知？他预知什么？他知道结果了嘛，就等于预定了嘛，也等于拣选。明白我想讲的，就是我们在座的都是已经被他已经拣选了、预定预知的，我们才会信耶稣。那些不没有信耶稣的人，不能说他没有被拣选、没有被预定预知。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有个自由意志。因为神呢是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的，所以呢他就想尽办法要救每一个人，想尽办法。因为他神爱世人，神爱世人，世人就是所有的人，不管你是谁他都爱。那么他这一句话要把它好好解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叫一切信他的，有个条件，你要用你的自由意志选择去信他，你不选择不信他，他没办法救你，因为他爱你，他想救你，但是你有个条件，就是你要怎么样，要接受他的爱，接受他做你个人救主，这是唯一的条件，就是你自由意志的选择。所以你没有得救，不能怪耶稣不爱你，他爱你，但是他给你一个选择，你要不要信他？你不信他，他没有办法。所以我举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已经掉在海里面了，都快淹死了，他就给每个人丢一个救生圈，你只要抓住救生圈，他那边不放手的，他就把你拖到岸上，你就重生得救了，对不对？你就回天家了嘛，对不对？假如说在这过程里面你不愿意去抓那个救生圈，或者是抓住又放手的话，你的自由意志，他不能勉强。 但你抓不抓住他知道， 他知道最后你会不会抓，他并且知道你会不会抓，也知道你会不会一直抓到底，他都知道，但是他是尊重你的自由意志。这就是神，神是这样子，说明事情他是这样做。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那救生圈真的能救你命，所以他就有的就不抓， 并且这救生圈一直在你旁边，你随时都可以抓，到你死那一天，临终前断气之前，你都可以抓那个救生圈。这就是神爱世人，他就这样爱你每个人，什么时候抓都可以，只要断气之前抓就行了。 OK， 如果要不抓，圣灵有时候要会叹息的，是吧？ 谁啊？圣灵叹息就是一直说你赶快抓赶快抓，你不抓他也急的，他比我们还急，怎么办呢？是让大家明，就你这个情形大家就想象中可以想到嘛，神就是这样爱我们。 OK， 有没有问题？是可以接受吗？可以。所以有人就说，他说有一天他到了这个天家去了，新天新地去了，他这边看说是我选择要信耶稣的，所以我进来了。他回头一看，他说我是我拣选了你。懂我意思吗？神已经是拣选了、呼召了，并且预定预知，他都晓得了。我们以为是我们的自由意志选择了他，其实他明明知道，你最后你会不会用你的自由意志选择他，他就知道结果，但他也不能告诉我们， 告诉你就不会有 去就是并他接很多人的劝我们信耶稣，我们一生里面机会非常多的， 因为这个救生圈一直摆在我们旁边呢，就是要告诉我们要去哪，对吧？但是一而再再而三，一而有不幸的恶行也没有办法。OK， 传福音的话，结果的话，其实就不在你掌握， 不在你掌握。传福音是你的，是我们的责任。那这个人愿不愿意接受福音，圣灵负责。所以我们不要说这个人不信，说哎呀，老是说我怎么那么糟糕，好像我这个传不好，不要自责，是神负责，因为神与我们同工啊。 我们就说一次就行了，就再第二讲，再第二次，那第一次他没信，第二次。 你可以一直讲，一直要把这个救生圈设给他，他一直不要，你不负这个责任，拿不拿他是他自己决定。 因为刘文斗才会不会最后拿救生圈？刘文斗。 哎，对啊，他断气之前拿都可以啊，都可以。对，就严重性啊，不是这样。OK， 这可以接受了啊，我们现在接下去。这个万事互相效力，就是说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在外面的工作啊，叫人得益处。这个益处是什么益处呢？那就是下面那个啊，欲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就是益处了。就是说，神做所有的事情只有一个目的，叫你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最后你变成小耶稣基督，就是这个人活在世界上，他神只做一件事情，就是要你变成小耶稣基督。他不管是外面做的事情也好，里面做的事情要注意这件事情。外面做的事情就是在你身上发生所有的事情，从你出生开始到现在为止，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一个目的，就是要你怎么样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同时他把圣灵放在你里面，也是要帮助你变成耶稣基督，里外加工，神的方法就是，因为爱我们爱到的程度，他就是要给我们所有的机会，让我们被塑造成为越来越像耶稣的样子。OK， 假如我们晓得这样子，我们就是这样怎么样？真是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凡事不管好事坏事，都这个目的啊。因为我们平常的人呢，做点好事怎么样？比如说我升官发财啦。我这个万事都顺利啦，儿女又听话啦，这个事业又成功啦，这些事情我感谢主，是应该感谢主。但其他的事情呢，比如说我遇见一个小小的什么，这个老板骂了我一顿呐、啊，就又不给我加薪啦，啊，然后又炒我鱿鱼啊，这些事情我们老是说为什么我能倒霉啊？其实你应该感谢主，因为神要利用这些事情，让你意识到。可能你自己有问题，你可能人际关系有问题，啊，事情处理不当，学个教训。同时呢，让你真正在神面前问耶稣，到底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什么原因？是不是要我学一个什么功课？这就是你的心态。你有这种心态，就是爱神的人，你这样才有益处。否则的话，你一直 complain 抱怨的话，就得不到这个益处。就像那些以色列人出埃及，对不对？一路在旷野里面一路到 complain， 他不晓得那个整个在旷野里面就神要塑造他们，让他们怎么样生命能够成长，他们一直怎么样学不会这个功课，最后怎么样神只好放弃他们，他们就死在旷野。你有我想讲的吗？神用这环境啊，在旷野这环境就是万事互相效力。他们爱不爱神？假如他停下来想想看，哇，这个神要教学我一个功课，这就是爱神的人。假如他不这样想的话，就是我怎么那么倒霉啊？老 complain， 要 骂那个摩西啊，骂亚伦呢、啊，就糟了，就是不爱神的人，就得不到这个好处。明白我想讲的？这就是对我们一生来讲帮助最大的。我这句话帮助我很多。我反正碰到倒霉的事情，我赶快拿出来看一下。感谢主，要我学什么功课，对不对？不要抱怨。 以色列那一代人都死在旷野上，是吧？ 全部死掉，只剩两个人，加勒和约书亚。两个人进了，两个人进加勒。 为什么按照基列总会有两个爱神的人吗？怎么可能这么少？ 他几个？200万人只剩两个人进去。 为什么这么低的几率？奇怪。 什么的。 因为那个时候呢，没有圣灵内住。 哦 ，OK， 不一样，不一样。OK， 他们只有律法嘛，只有律法，没有圣灵内住，不一样。现在，所以我们新约时代的基督徒很有福分的、啊，在诗歌里面讲的啊，神讲就把那个律法写在我们新版上，不是写在石板上，又给我们一个新心取代这个石心，对不对？所以新约时代的基督徒太有福了，是恩典时期，不是律法时期，对不对？ 我可不可以问？ 请问。对， 我有个同事，现在不是，以前同事，是一个印度人，他就老较真儿，他就不信哈。当然，我也不是那么特会传，然后我就跟他说，他就说那个，他就当然就不相信。他说，如果那么多人死了的，死在旷野，为什么那个就是考古学家没有任何的那个见证，就是好。 其实有，只是他没有好好看，因为书特多，多得不得了。 我有人跟我说那儿有好多石油，是不是因为？ 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啊。那我们一会儿再说，那个石油的事情是另外一桩事情啊，那又扯远了。呀，只是说我们，因为这个我要稍微讲一下的，其实我们这个世界是。掌握在撒旦的手中，因为原来呢，神把这个权柄给了亚当，但是因为罪的缘故，他犯了罪，所以这权柄都旁落了。神允许撒旦目前在地上掌权，所以呢，既然撒旦在地上掌权的话，他怎么样？他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就是敌基督。耶稣要做什么？往东他就要往西，耶稣要这样他就要那样，耶稣要拯救我们。他就不让我们被拯救，明白我想讲的吗？他刚好给耶稣唱反调，啊，所以呢，我们这个福音啊是工作，我们只有一个，比如我们的信仰就是，比如说就说信耶稣吧，这件事情，对一般人来讲，他就认为我很霸道，那别的宗教也是宗教了，为什么你只能信耶稣呢？我信别的神为什么不可以呢？我通通信也可以啊，但他没有想到。其他的宗教，所有的宗教都是撒旦的伎俩，都是撒旦要以假乱真，让你信什么都可以，只不要信耶稣就行了。所以所有的宗教都是人造，也就是撒旦利用人造了那么多宗教，成千上万的各式各样的宗教，目的就是要欺骗你，让你陷入这个陷阱里面，然后就被撒旦挟制住了，就被罪捆绑住，不得已自由。所以呢，耶稣做一件事情，就是他来要让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就要把我们这些人从这个撒旦的权势里面拯救出来，让我们脱离撒旦的控制，脱离罪权柄的控制，得以自由，然后相信耶稣基督，然后他就把圣灵放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成圣。整个过程就是这样。但是呢，一般人怎么样？靠半张杂志，什么网站，随便你看什么，都是敌基督的。都是说你信那个，不要信耶稣就行了。包括很多东西，比如说，举几个例子好了。你上网里面看所有东西，什么游戏也好啊，信息也好，什么政治也好，军事也好，各式各样的学问，让你怎么样陷在里面出来。不如手机。现在很多，我看年轻人啊，在一起都不交流，每个人都在看手机，手机就变什么呀？挟制住了，他就把所有的时间用在手机上面，他有什么时间去亲近耶稣啊？明白我想讲的？这就是撒旦的伎俩啊，让你相信任何事情，就不要信耶稣就对了。所以呢，现在传福音，你说我们有很多工具传福音，但同时呢，撒旦也利用这些工具来挟制人。Internet， 看电脑，看黄色电影，啊，包装杂志，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要我们怎样相信其他的，以假乱真。所以撒旦的伎俩就三招嘛：杀害、欺骗、 毁坏，他就三样，三招，然后让我们不要信耶稣，就这样子。 动你的情，脸部的情，心态骄傲什么也是。 那是你的，那是你罪，罪的结果，就让你魂出了毛病。我们灵魂体嘛，灵的病就是不信、小信、怀疑，啊，信一部分，这都灵的病。魂的病什么呢？就是自私、骄傲、嫉妒、贪婪等等，这是魂的病。身体的病就是你很多病痛啊。但一般是灵的病会变成魂，魂影响身体。所以真治所有的病，只有耶稣基督能够使你根治。其他的什么看医生、吃药都是治标不治本。那以后再讲，我们有个全人健康啊，那以后再说吧。好，现在到现在有没有问题？可以接受啊？有问题，现在以后想的也可以问我啊。好，我们现在已经到了29节，现在30节啊。预先所定下来，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他不只是叫我们因信称义、成圣、得胜，要我们得荣耀啊。这就是神最后的终极目标啊，神救赎人的终极目标就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变成小耶稣基督，全然成圣，有一个荣耀的身体，最后呢与圣灵合二为一，一起做王掌王权，然后呢得一个荣耀，与他同享荣耀啊。所以比我们想象中要给我们更多的东西啊，这些东西要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就讲得很清楚。以弗所书是接下来讲啊，我们暂时就上相信啊，以后以弗所书会解释这些荣耀是这些属灵的福气是什么。好，我们现在进入31节到39节，我们刚才念到莉莉是吧？啊，从莉莉。 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 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 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 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 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 好，向前再念这个31节好吗？ 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 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 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坐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 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力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 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之外是在我们的主耶基督耶稣里的。 好，那三十一节是这样讲，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把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死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啊，这就是神是怎么样的爱，这个爱是永恒不变的爱啊，他把他的独生子也赐给我们。所以呢，他既然是他最爱的，就是耶稣基督，是神最爱的，他把耶稣基督他最爱的儿子给我们，所以呢，其他东西也是白白要赐给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要赐给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后赐啊，要赏赐我们所有的产业是归我们来啊，白白赐给我们的。就说神假如帮助我们，谁能抵挡呢？因为神是有权柄最大的，所以呢，这些撒旦啊、小魔鬼啊，或者地上的其他的人，根本没有办法抵挡神要给我们这个爱。啊，神要把这些万物统统白白赐给我们，让我们来掌王权的。三十三节，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的。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啊，所以呢，耶稣基督现在死而复活，现在在哪里呢？在天父的右边替我们祈求。所以加上刚才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我们的祷告，现在耶稣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祷告，所以我们是非常有福的啊，非常有福的。因为我们是神的孩子，神拣选了我们啊，已经变成神的孩子了，也称我们为义了啊。所以呢，没有人能够把我们从神的手中夺去啊，夺去。三十五节，谁能使我们与耶稣基督的爱隔绝呢？所以耶稣有爱我们，他的爱是长阔高深永恒不变的，所以没有天下任何的事物能隔绝我们跟神之间爱的关系。所以他下面就有一个 一大串长串的那个 list， 说患难吗？困苦吗？逼迫吗？寂寞啊？赤身露体啊？危险刀剑吗？这些东西通通不能够抵挡我们和神之间的爱这关系啊。三十六节，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这就 是这些传道人、啊、包括、保罗他们这些人呢，是人家看他们好像是、常常是 为这个福音的缘故受苦嘛。但是呢、靠着耶稣基督，神会 保护他们的，因为神要用他们这些人来传福音， 是福音能够传遍地极嘛。所以三十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他们保罗就深信，他只要靠着耶稣基督，他能够战胜一切的苦难、啊、所以三十八节，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有能的，是现在的，是将来的，是高处低处，是别的受造主，都能不能叫我们与神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耶稣基督里的，就是耶稣基督里的这种爱是长阔高深永恒不变的爱，是超越了一切爱，是这个能力是无坚不摧无坚不摧。所以神要叫我们爱我们的仇敌，其实呢，这个就是最大的能力，能够让我们的敌人心服口服啊！这爱是最柔能克刚、啊、爱是无坚不摧的、啊、这能力也是最大的，因为神就是爱。好，很快走了一遍，现在有没有什么问题？ 第十九节，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那众子是什么意思？ 众子就是我们呢，我们最后变成耶稣基督了，小耶稣基督。众子显现出来就是那一天神再来那一天，我们每一个人全然成圣，这个时候就有新天新地，那么所有的这些万物通通怎么样，通通已经解除了这个撒旦这种权势，得以自由，这个整个世界和谐了，重新恢复了神造原造的这个创伊甸园的阳景象。 那在那之前我们就是受造之物， 我们都是受造物其中的一部分。我刚才讲了，受造之物包括基督徒、非基督徒和世界所有的万物、植物、动物全部在里面。我们现在真的，我们这个世界是被我们污染的，空气啦、水啊都污染了。那么这个污染以后，是不是所有的植物、动物都受害啊？对不对？是我们连累他们了，因为我们的罪，啊，让世界万物都受害。 那我想问一下，二十三节的时候，他讲的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身体得赎，那个是一个将来，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呢？ 是将来。 那就是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是过程里面， 也是我们现在已经是 我们是在开始了，我们在因信称义以后，我们就是开始成圣了嘛。整个过程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这个过程。那身体得赎是主再来那一天，我们成圣是这魂的部分， 是 灵魂体三个部分嘛。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的灵得救了， 是。 那么现在成圣的过程是让我们这些魂的部分啊，嫉妒、自私、骄傲这些玩意儿，一个一个被他把他成圣了，分别为圣了。然后呢，最后主再来那天，让我们的身体变化成为一个什么样，像耶稣基督那种属灵的身体，那就挺。 可是，成圣也包括灵吧？因为灵的话， 灵的部分就是说，哎呀，成圣的部分就是说灵，现在我们是苏醒了，但灵还有很多问题。小性啊，怀疑啊，都是灵的病， 一直在成长， 一直在成长。我们的灵命在成长，因为圣灵帮助我们灵命成长，同时让我们的魂越来越洁净，这是成圣的过程。Okay， 但是二十三节，但是二十三节要整句的看，就好像就不是这个意思似的，不太明白。就是说你看他在前面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就是说我们已经信了主的，已经接受了圣灵的，来也是心里叹息，这没问题。然后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一信了主，有圣灵内住以后，我们就已经是他的儿子了， 是，但是 已经有儿子的名分了， 是有这个名分，是。但是呢，我是这样举一个例子好了，比如说一个小儿子流浪了啊，流浪离家出走了，回来的时候是不是一张脏兮兮的？他说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嘛。那个爸爸就抱了他，啊，但是他儿子那一身的肮脏，他虽然有儿子的名分，但是实际上是不是像儿子的样子啊？不像嘛，对不对？所以还是神要他怎么样袍子，然后呢让他洗澡啊，让他教他这好习惯呢、啊。让他像儿子的样子嘛，你就虽然有名分，但是你做的不像嘛，人家看着这个，是不是？明白我想讲的意思？ 对，我明白您的意思。可是他这句，他在这个二十三节在这里，他说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 是，你看他说等候得着神的名分是啥意思？他解释乃是这一块，就是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就身体 哦，身体得赎，他是这样的意思啊？ 是吧 ？OK， 就说就这是一句话，不要分。你的意思就是说，得着身体得赎才是真正这个儿子的这个完成，就是说整个成圣的过程。到那个时候，身体得赎的时候，你真正就说灵魂体全然成圣。 灵魂全然成 圣。哎呀，否则的话，你只是在地位上是儿子，但实际上你不像个儿子。 混合体没弄 啊。不像耶稣基督嘛，对不对？你跟耶稣基督差太远。 所以身体得赎就是耶稣再来的那一个。 对，在那才那个时候才能身体 的 可以。 所以这个就是在下面一句说的盼望嘛。那你的盼望神就是实现，就是在你身体得赎。 这个等候得儿子名分的这个哈，这地方我原来查过，等候得着儿子名分哈，有的版本里边没有这几个字，就是有的有的没有哈。那么我们知道抄本里有的没有这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原来有抄漏了，还有一种就是原来没有，结果有人就是一般来说是有人做笔记做注释， 然后被别人 copy 的时候以为那是正文，再这是一个哈，再一个是这几个字，就是即使是它是在原文里面是翻译的也不准确，因为这几个字就是 adoption， 本来就是只是一个 adoption， 是 waiting for the adoption， 那这个 for the adoption 哈，在中文里面就翻译成了等候得神得儿子的名分，那这个 adoption 你还可以翻译成别的意思，对不对？如果是 adopt 我们 领养， 但无论如何他的意思是说就是身体得赎，不管那个字加进去的误操进去的还是说翻译上，他说的就是身体得赎，我们作为神儿子的名分，那个灵圣灵已经生出来了嘛，就是圣灵初结的果子，就是肉体生的是肉体，灵生的是灵，我们已经生出来了，这个儿子的名分肯定已经在那个地方了，在灵的方面。 这个身体得赎可能我觉得就是那个名分的确据，会不会就是你到那一天就是你身体得赎，实际上就是名分，你该有的名分，但是这个像是你被 adopt 说我 adopt 你，但你有这些证据什么这些 证据哈，我们的证据不能看得见的，我们的证据就在于我们看不见那个信，就 是 证据，是 但是你信心这个是盼望，就是你就是说你的盼望，但是到最后让你身体得赎，实际上就成就了你这个盼望，实际上就 完全成就， 完全成就， 对对对对， 完全成就，对。好，我们现在还有多少时间，是不是能分组还是说继续，有没有足够的时间？ 有 啊，那我们分组好了，好不好？分组，那我们下面好了，一二三四分四组啊，一二三四，告诉我。